装备制造业、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大幅增长，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手机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互联网相关产业、文体娱乐等新兴服务业实现了引领增长。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行政审批管理处处长段发明： 省级全程网办率达到91%，市县平均达83%以上，全省政务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一网通办改革，不断提升市场主体办事的便利性、获得感和满意度。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致电德乌帕，祝贺他就任尼泊尔总理。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同舟共济的友好近邻，我愿同德乌帕总理一道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挑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和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两国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能源需求持续高涨，其中煤电气消费均快速增长。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上半年我国能源消费快速增长，其中全社会用电量快速增长，工业用电贡献率大幅超过往年水平。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李福龙介绍， 上半年全社会用电同比增长16.2%，比2019年同期增长15.8%，两年同期的平均增长7.6%，其中工业用电同比增长16.5%，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接近70%。 上半年成品油消费持续回暖，汽油消费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二季度以来，成品油消费持续稳定恢复，上半年成品油消费同比增长15.7%。李福龙表示，今年以来我国能源供需处于紧平衡状态，全国最高用电负荷连续6个月均创历史同期新高，部分地区采取有序用电，煤炭供应偏紧，价格高位震荡，国家能源局上半年全力保障电力稳定供应， 加快支撑性电源的投产，充分发挥大电网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上半年全国发电装机同比增长9.5%。 今年主产区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夏粮收购呈现仓容足、价格高、市场活跃等特点。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执法督察局局长钟海涛介绍，今年六月中下旬，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派出3个督导工作组、6个小麦主产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共组成30多个督导组，深入收购现场，了解夏粮生产和各项工作进展情况。 督导结果显示，今年主产区夏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夏粮收购呈现仓容足、价格高、市场活跃等特点，相关收储企业能够认真履行主体职责，未发现严重违反国家粮食收储政策、严重侵害国家和农民利益的问题。 钟海涛介绍，今年上半年12325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通过电话、微信、网站、信访等渠道接收业务咨询、投诉举报4000余件，有效发挥粮食监管前哨作用。 各级粮食和储备部门相关单位和垂直管理局积极查办案件线索，帮助兑现拖欠农民售粮款约2017万元，协调出库粮食约8.5万吨。 民政部近日印发《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对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流程进行了优化和完善，所有规定不再区分城乡，统一规范为最低生活保障。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六月底，全国共有城乡低保对象4311.1万人，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达到了每人每月694元。农村低保标准达到每人每年6150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6.4%和8.4%。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副司长张在刚表示， 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可以单独提出低保申请，其中，低保边缘家庭一般是指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1.5倍，且财产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 办法删除了有关城市低保、农村低保的概念，所有规定不再区分城乡，统一规范为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还简化优化了部分审核确认程序，以提高低保办理效率。张在刚表示， 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程序呢，将低保审核确认权限呢下放到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县级民政部门呢加强监督指导。 近期，河南濮阳、商丘、京津冀东部、东北地区西部等地预计仍有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国家气象局等部门将加大预测预报力度，持续做好防汛工作。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7月17号以来，洪涝灾害已经造成河南、山西、内蒙古等21省区市1540万人受灾，96人死亡失踪，转移安置161.4万人。河南郑州、鹤壁、安阳、新乡、洛阳等19个国家气象站日降雨量突破了建站以来的历史极值，截止目前已有73人遇难。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司长王志华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下，极端天气在未来可能经常发生。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强调，目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时期，京津冀大部、东北西部等地区可能遭遇大到暴雨。 针对重大灾害性天气过程，滚动预测预报，确保预警信息到村、到社区、到户、到人。针对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区，及时果断地转移危险地区的群众，坚决防止人员转移后擅自返回造成人员伤亡。 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公室负责人卓力表示，目前河南铁路、公路和国省干线运行已整体恢复畅通有序。铁路方面，截至27日傍晚，除个别线路区间中断封锁、双线改单线运行外，其余主要干线均恢复了通车。 截至今日7时，河南全省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主通道保持畅通。高速公路方面呢，仅剩一处是因积水中断，洪水下降以后就可恢复通行。 河南省发布最新洪涝灾害受灾情况，截至今天12时，此轮强降雨造成河南全省1366.43万人受灾。目前郑州市规模以上企业复产复工率已达95%。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此前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郑州市超过50%的工业企业停工停产。为了早日恢复生产，企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开展复工复产。目前郑州市规模以上企业复产复工已达95%。郑州强降雨中大量机动车涉水受损，车主很发愁。针对涉水车辆理赔，郑州市专门开辟绿色通道，启动预付机制，最大限度简化理赔流程。郑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王宝来， 协调解决受损车辆存放场所，需理赔车辆保险公司快速理赔，确定报废车辆，办理报废手续并进行拆解。 暴雨过后，郑州市区的生活垃圾处理一度受到影响，郑州市城管局紧急启动了应急清运工作。郑州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理处处长薛方礼， 太大暴雨致使后寨垒上因供电、道路循环等原因无法处理垃圾，目前正在应急抢险，预计7天完成道路修复，恢复正常运行。 交通方面，郑州339条公交线路全部恢复运营。7月28号至8月28号，凡乘坐郑州公交的乘客全部免费。 今年第6号台风烟花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7级，预计未来烟花将继续向北移动。总台央广记者周瑶、冯硕报道。 目前台风烟花已降低为热带低压，未来3天烟花还将继续北上，预计30号进入渤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预计明天上午前后可能会移入山东境内，然后会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在30号会移入渤海。 受台风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地都将有降雨出现。 降雨的区域主要还是影响到江苏的这个中北部、安徽的北部，以及山东和河南的东北部，以及河南的中部偏东这些地方的话，会有一些这种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其中尤其是在这个山东和江苏的北部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大暴雨的天气。 未来3天，降雨也将随烟花继续北上，将主要影响京津冀、内蒙古和东北地区。 方冲介绍， 到了29号白天到夜间的话，主要是影响京津冀地区，尤其是在天津和河北的这个东南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这种大暴雨的天气。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赛艇队在女子四人双桨比赛中获得冠军，并且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中国组合谢思义、王宗源在跳水男子双人三米板项目中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中国姑娘距离终点最后的五桨，崔晓彤力量送上来，最后两桨我们赢了。 由崔晓彤、吕阳、张琳、陈云霞组成的中国队以6分05秒13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队首次获得奥运赛艇金牌后，中国队在奥运赛艇项目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崔晓彤： 我们教练就是经常说，现在我要不折磨你，到最后折磨你的就是对手。这场比赛下来以后，证明了我们教练确实把我们折磨得不行。 中国组合张亮、刘志宇在赛艇男子双人双桨决赛中摘得一枚铜牌，为中国男子赛艇队在奥运史上拿到首枚奖牌。其他比赛中，中国组合00后小将王宗源和队友谢思义以总分467.82的高分获得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的第三枚金牌。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摘得银牌，帮助中国香港队拿到首枚奥运游泳奖牌，并且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中国小将杨俊轩排名第四。在女子200米蝶泳半决赛中，张雨霏以2分04秒89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进入决赛。三人篮球赛场，中国女队在半决赛中不敌俄罗斯队，他们将在今晚的比赛中与法国队争夺铜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确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属于侵权，物业不得强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总台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有些知名门店使用无感式人脸识别技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分析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心情等，进而采取不同营销策略，规定明确构成侵权。部分商家采用一次概括授权与其他授权捆绑，不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等不合理手段处理自然人人脸信息，也构成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表示， 处理自然人的人脸信息必须要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对于违反单独同意或者强迫、变相强迫自然人同意处理其人脸信息的，构成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规定明确，信息处理者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必须征得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郭峰说， 对于违法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在责任承担时依法予以从重从严，以确保未成年人人脸信息依法得到特别的保护。 针对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的规定明确，不同意的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27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6例，境外输入病例31例，本土病例55例，其中江苏48例，四川3例，辽宁2例，云南2例。南京今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截至27号24时，该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53例，发现多起聚集性疫情。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7月27日0时到24时，南京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7例，其中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新增病例主要集中在重点管控区域。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 经过流调发现，近期新增病例主要还是集中在机场及周边地区，而且在报告的病例当中， 已经发现有多起聚集性疫情。 在南京市鼓楼区发现的三例确诊病例中，89号确诊病例张某职业是出租车司机，长期在南京禄口机场从事出租车营运工作。目前全区所有电影院、网吧、体育场馆等密闭场所已全部暂停营业，培训机构、暑托班线下服务也已暂停。除急诊、发热门诊外，南京市二级以上医院全面推行预约挂号，严格限制探视陪护。同时根据规定，南京全市2323家零售药店全部暂停退热、止咳、抗病毒和抗生素四类药品。记者从江苏省人民医院、江苏省中医院、东部战区总医院等在南京的三甲大医院了解到，目前医院门急诊、发热门诊都正常开放，患者只要凭健康码绿码就可以无障碍就诊。江苏省中医院门诊部主任吕东岭： 我们这几天线上门诊的病人增加非常多，增加40%-50%，现在应该是翻番了。配药的情况呢，我们一般都是给那个复诊的患者，这些病人呢可以下医嘱，把这个药物可以寄送到家里去。 为方便离开南京的旅客能及时接受核酸检测，铁路南京站、南京南站分别建起了一座核酸检测实验室，最快4小时，旅客的核酸检测就能出结果。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昨天就十堰市张湾区堰湖社区集贸市场613重大燃气爆炸事故约谈湖北省政府。约谈指出，这起事故是近年来发生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城镇管道燃气爆炸事故，影响恶劣，教训深刻。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要求家用汽车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7日内，出现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箱、动力蓄电池、行驶驱动电机或者其主要零部件等情形的，销售者应当按照消费者的选择予以免费换车或者退车。 山东省医保卡今天实现省内一卡通行，这也标志着山东成为全国首个医保卡一卡省内全覆盖的省份。 最新研究显示，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种群呈现增长动态，未来能够支持300多只东北虎的生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赵立坚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 CGTN 智库26号发布网上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参与投票的全球网民80%认为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已经被政治化，发言人有何评论？对此赵立坚表示，CGTN 智库使用联合国官方语言中文、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进行的民调，充分反映了全球民众对美国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严重不满。赵立坚指出， 美国通过胁迫、施压等方式，妄图使科学家在其霸权、霸凌面前低头，转而支持实验室泄露论。据报道，许多不愿屈服的科学人士因此饱受人身攻击和谩骂威胁，有的专家不得不辞职以维护其所坚守的科学立场。截至目前，已经有60国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不能被政治化，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应该得到维护。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7号23:54，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460,8,040例，累计死亡病例417,155例。疫情卷土重来，美国忙于甩锅。多国专家纷纷发声，反对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截至目前，美国7天内日均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超过57,000例。当地时间7月27号，美国疾控中心再次修改了疫情防控指导意见，建议部分地区已接种疫苗的民众在室内恢复佩戴口罩。 其数据显示，目前全美近 90% 的地区新冠确诊病例数都在攀升，新增确诊病例、住院病例、死亡病例等关键指标大幅反弹。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疫情正卷土重来，而美国政府却在忙着甩锅推责，在国际上炒作所谓实验室泄露论。近期多国专业人士纷纷公开发声，批评美国将疫情溯源政治化企图。赞比亚大学药物研究专家彼得·丘卡表示，实际上世界上有许多病毒都是从自然界传播给人类，目前某些报道称这种病毒是实验室产物，这种说法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科学依据。新加坡学者马凯硕表示，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开展全球溯源研究工作，美国应该允许世卫组织专家赴美进行调查。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接受书面采访时说，目前所谓的病毒溯源受到了某种政治干扰，丧失了科学和合作的精神。日本方面，新冠疫情出现爆发性增长，7月27号东京都和冲绳县的感染人数均创下了疫情发生一年半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东京奥组委消息，27号在奥运人员中新确诊7名感染者，其中4人是居住在奥运选手村的选手与其他代表团成员。7月1日以来，奥运人员已确诊了155人感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当地时间27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6% 不变，但警告全球复苏不均加重，经济复苏步伐正加剧分化。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王宗英报道。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相比，此次更新的内容将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维持在 6% 不变，同时上调发达经济体增长预期 0.5 个百分点至 5.6%，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预期下调 0.4 个百分点至 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介绍， 一个重要原因是亚洲新兴经济体预期的下调，这是疫情带来的结果。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疫情恶化，医疗体系面临压力，出行限制等等，对于很多新兴经济体，但不包括中国来说，我们预测会出现深层次的伤害与分化。 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经济有望增长 8.1%。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 4.9%， 较4月份预测值上调 0.5 个百分点，原因主要为上调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预期。 其他国际消息，印控克什米尔地区28号突降暴雨并引发洪水，目前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40人失踪。 从高温热浪到暴雨洪水，全球多地近期遭遇罕见极端天气，造成重大损失。多国专家认为，极端天气频发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各国应及时改进紧急预警和风险管理系统，进一步加强极端天气防范应对，降低不利影响。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地区连环枪击案制造者罗伯特·亚伦·朗27号认罪，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3月16号，朗在亚特兰大地区制造3起枪击案，造成包括6名亚裔女性在内的8人死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童林、张浩森、影镜，主播子文、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If you haven't doubts, maybe you forgot what it's all about. Dip, dip, dip, dip. Let me tell you it.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ee you.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